和自己的老公组公司哈。华研方面表示呢，他们不会解散，三个人如同公司的女儿。反正呢 SHE 这十几年来好几次风波都挺了过来，考虑到个人发展，相信三个人也都是会顾全大局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SHE 的怎么办，稍后是陈芳宇的爱你。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急促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是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了，什么没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该去天有伞，他都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怎么可以这样，笑容打败太阳，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我虽然无力抵抗，但是日子还长，总有一天换你为我疯狂。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害得我你害得我脸筋有的一点就是优雅全都毁了。靠近我别靠近我，到底离你多近比较好呢？完蛋了，我忘了了，我整个人眼看就快要不是我的了。 我 爱你来自陈芳宇，他也参加了创造101，虽然比赛已经落幕，火箭少女101已经正式成团，但是关于选手的讨论呢还在持续发酵当中，其中呢实力很强的陈芳宇被淘汰，还有呢据说实力比较弱的杨超越出道被网友戏称为最失望的两个瞬间。当然面对网络上的种种评论呢，陈芳宇是力挺杨超越啊，称私底下他非常努力，希望给大家给他一些时间。现在通过高流量的选秀节目成名，真的是一把双刃剑，获得高人气，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像近日赖美云现身医院心理科来就诊，就疑似心理压力过大啊，有可能一夜成名啊，有可能慢慢无人问津。特别是高人气的明星，几乎时时都就疑似心理压力过大。有可能一夜成名有可能慢慢无人问津。特别是高人气的明星，几乎时时都在紧张的工作状态，确实是需要及时做心理的疏导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目前人气最热的火箭少女101，我们来听一下女孩们演唱的这首逆风。 我心里有火焰，你不会只看导演，所有人都特别，但我是极个别。我经过不停分享，任由你凭借。体会好走的路，风光都有限。 黄金一

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张宇，2005年的张宇呢，跨界当主持人，当时在台湾呢是风生水起，但是当然是受限于区域性啊，所以呢，这之后这十来年，他当然人气大不如从前，借着登上《我是歌手》开始主攻内地的市场。不过突然在微博上称自己累了，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决定无限期停工啊，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2008年的7月10号呢，邓紫棋以16岁之龄出道，同年10月16号发行首张 EP GM， 囊获了香港地区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今年紫棋出道满10年，她发文表示呢，10年来的荣耀和伤痕都是时候该放下了，重新开始新的篇章。歌迷也纷纷留言要与邓紫棋一起见证下一个10年，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和怎么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这找，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时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 左边。去年底呢，他在台北小巨蛋开启了青春住了谁的巡演，林宥嘉、吴宗宪、潘玮柏、 Fall in Love 等先后成为表演嘉宾。杨丞琳跟王心凌的发展呢有点类似，早期出道同为可爱系的女生，歌路跟戏路都非常的相似啊。近年来转成轻熟小女人，可爱女生长大了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哈。当你，这是王心凌的代表作，张瑟尔作词，林俊杰作曲。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说再见。